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我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场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现时咧就系随住美中之间嘅贸易关税大战，美国咧就一早咧就因为林郑月娥开始送中法以来系一连串啊中国香港特区嘅性质嘅改变咧，就将香港咧定性为中国嘅一部分。嗱，呢个已经系铁一样嘅事实。咁有见及此咧，就香港特区嘅经济而家四面着火。咁中国香港特区嘅官员咧，对于呢种层面咧，佢哋虽然啊个主人口口声声叫佢哋斗争咧，呢班殖民地教育出嚟嘅咧，呢班所谓嘅精英系唔知道中共啊个口中个斗争嗰个实质意义同埋个做法，所以佢哋嘅斗争咧就唯有不断咧系发表一啲咧空泛嘅讲话。将呢啲反驳咧当做斗争，呢种如果当系斗争咧，就系非常之简单。另外咧，就港版国安法嗰度咧就加紧行动。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就最近就发表讲话，佢话咧美国对香港加征关税咧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嘅准则。佢话美国嘅做法企图模糊一国两制。咁林定国咧就话。接受訪問嘅時候啊，佢話咧，特區政府咧，中國香港特區要堅持原則，喺人哋唔守規矩嘅時候，更加要彰顯我哋喺一國兩制下有啲原則要堅守。林定國話，對方實現係無差別對內地嘅關税，同樣適用於香港，企圖模糊一國兩制，令人覺得香港同內地冇分別。嗱，呢個林定國呢番説話之所以空泛無力咧，就係佢冇實質內容。第一。就佢话美国唔守规矩，但系美国而家连同政府同埋国会系话俾全世界听，中国唔守规矩。中国加入咗世贸之后，并冇咧系实践佢嘅承诺，向美国咧系开放市场。第二，中国继续用咧计划经济、国营同埋共产党一党专政同埋中央集权嘅手法，用国家去补贴生产嘅价格打矛波，令到中国出产嘅产品嘅价格不合理咁平，然后咧唔守呢个世贸嘅规矩，系嚟到咧系长期占美国嘅便宜。所以 Donald Trump 认为，你美国货进入中国咧，你既然加咁多关税，我又加翻你同等嘅关税，呢个唔系美国唔守规矩，系佢指控中国唔守规矩。钢啊、铝啊，大量嘅倾销，唔止系美国咁讲，欧盟亦都系咁讲。所以咧，呢啲好低层次嘅地方官员喺度学人讲国际嘅话题，你会睇到咧，你越系咁讲咧，美国啊就越觉得你中国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好啦，咁你话而家企图模糊一国两制，令人觉得香港同大陆，即系佢所声称嘅内地咧系冇分别。咁啊，请问啊？是不是美国是令全世界觉得香港和大陆没有分别呢？定是你自己呢？这个温馨提示 ,2024 年11月25号在这个呢，随着中国香港的商界访问大湾区三日，下午出席一个呢交流会的时候，中国香港的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就支持。他说香港的社会发展出现可喜的变化，同时饱经磨练的香港终于有了中国香港的样子。这个说话呢是中国在香港驻扎的最高官员讲的。他说香港终于有了中国香港的样子。即是说以前呢香港是跟中国界线是分明，现在呢有中国香港的样子，就是你自己中国政府是欢迎和推动中港界线的模糊，是吧？这个再加上早在多过七年前，中国官方一早已经宣布中英联合声明历史文件和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些全部是官方的现行记录。 係歷歷在案啊。咁咧，你美國同埋歐洲針對呢啲事實啊，就然後話你中國同埋香港或者認定你咧係冇界線或者界線模糊，呢個咧係好合邏輯嘅事啦，係嘛？咁我哋而家咧啊，針對呢個林定國先生，佢講呢種反駁嗰種虛無啊，同埋武力咧，就係三個層面話俾你聽。中港的界线怎样模糊？第一政治，第二经济，第三是文化。鲍生你点睇？ 当然啦，其实去到利益层面的时候呢，中国或者叫中国共产党永远搬龙门的。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当加入了世贸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晋升成为这个世界贸易的一员，但是同时间他就坚持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享受呢、这個世貿貿易裏邊咧嗰啲優惠，咁呢個咧其實本身係互相矛盾嘅，但係佢哋振振有詞。當有國際上嘅會議啊，佔一席位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嚴然以呢個大國自居。但係去到一啲貿易嘅條款嘅時候咧，就扮第三世界，呢個其中嘅例子。第二就去到嗰個軍事支出方面，大家都心知肚明，喺武警同埋維穩系統裏邊根本就係軍事化。但是他们又不将这部分计入军费里面。解放军的军费已经是年年增高了。但是如果你加入武警啊、维稳等等的这些数字，其实个数字更加是天文数字。这两个例子已经表示出那个话语权他们永远是要自己掌握在他的手里面，任他握的。咁如果去到讲到香港同中国嗰个模糊界线呢，某程度呢其实我是赞成林定国的。的而且确呢啊，美国是模糊了，咁但是这个模糊呢在林定国眼中呢应该一国两制是分得清清楚楚。咁事实上都是，因为香港的角色呢同中国是不同的。香港是中国的白手套，这个在 Donald Trump 眼中已经清清楚楚了。嗱，先不讲啊，譬如说通过啊他那个国际自由贸易的港口的身份，可以帮俄罗斯规避了很多有关于敏感的科技啦，或者民用的器材啦、无人机啦，去帮他采购，跟住转运去给大陆，再去到呢俄罗斯手上边，或者再通过呢帮大陆或者帮俄罗斯出口黄金，以换取美金呢去资助俄罗斯的战争。呢啲全部呢都是香港呢个特区的角色。当然同中国大陆不同啦，因为中国大陆呢，第一佢被呢个限制呢个情况之下呢，佢不能够咁样明目张胆做，怕美国差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亦都呢香港呢长期以嚟呢都系做緊呢啲咁嘅事。所以当然喺林定国眼中系有唔同嘅。不过喺美国人眼中，今次呢特别系 Donald Trump 已经知道呢啲伎俩，所以都费事同你喺度拗口水，直接了当。咁林定国虽然身为呢律政司司长，表面上呢啲贸易经济唔关佢事，但系佢系近期呢被制裁嘅六个香港嘅官员之一，所以佢出到嚟出声，一定要摆翻出一个呢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damn 嘅态度。咁嘅态度呢，一方面当然是要表示返个政治立场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其实好简单㗎嘛。即係如果你男女关系分手，如果你真係唔自在嘅，你直情根本提都唔提啦。点解要特登接受访问，要讲到自己有晒心理准备呀，完全唔驚。其实你唔担心唔驚就唔会出声。你要担心要驚你就会出声。呢、這个情况就係、是、客观上就係咁样。 美国呢是认为中港之间界线模糊是有晒事实有晒行动的。例如在去年的十月底，拜登做紧总统，这个不关 Donald Trump 事啊，就美国呢公布最新制裁名单，里面呢是包括香港注册的公司多达呢是33间 ,ok?、这些呢香港注册的公司，美国的制裁全部有晒公司名的，就指控呢这些公司在俄乌战争期间呢是同呢这个俄罗斯呢是以香港的名义是混入一些呢美国不喜意见到的敏感物资。这些公司的董事呢是有名有姓，是吧？譬如有一间叫做 ACS Systems Limited, 有一间就叫做 Beyond Center Limited, 这些董事是俄罗斯名的，就叫做 Alexander Nemkov, 南姆可夫，另外一间叫 Jove Hong Kong Limited, JOVE, 佢叫 Hong Kong 华，同埋 JST Group Limited 一个董事咧，又系俄国名叫 Denis Postovoy 啊，普斯多维尔，持有俄罗斯护照，同时持有中国香港身份证 ，OK。系嘛？嗱，呢啲咧司法部啊，美国嘅文件咧，亦都证实好多咧非法向俄罗斯出口美国军用嘅电子产品吓。呢个咧香港公司 JST Group Limited 嘅董事啊，呢个 Postovoy 咧就持有多间公司，包括总部喺香港嘅，仲有一间叫 Valcube Hong Kong Limited， 同埋总部喺俄罗斯嘅叫 Victor Group。嗱，呢啲咧俄中咧。这个贸易是一线通，而且是偷窃或者出口美国的电子高科技产品，是不是？这些就是美国公布的名单，当时就是2024年的10月30号。如果香港特区的律政司认为这些名单所公布的名字是虚构，又或者是污蔑，咁咧，中国香港特区嘅律政司司长应该当日就开记者会，邀请啊呢几间香港注册公司嘅董事一齐亮相，然后咧将香港嘅呢啲公司注册处嘅文件对住电视台，邀请香港有间外国记者俱乐部啊，邀请 FCC 外国记者俱乐部嘅《华尔街日报》啊，同埋其他嘅英文嘅《金融时报》嘅记者啊，喺呢个记者会度当场验证呢啲美国指责嘅呢啲公司咧个董事啊，嗰啲名系中国人或者系中国香港人，唔系俄罗斯人啊！你当日你就要冚佢两把，就话美国佬咧系作嘢嚟到咧磨合，呢啲咧就叫做林定国所称嘅霸凌啦，即系你冇做过，我屈你，但你有做过嘛？吓呢啲香港公司啊，吓确实系俄罗斯做人做董事啊嘛，喺殖民地时代啊，系任何同莫斯科有关啊嘅香港嘅业务啊，殖民地嘅英国政府咧火眼金睛及住啊，有俄罗斯嘅货船啊，一旦企图进入香港，即刻扣押啊！呢啲咧就系殖民地时代香港洁身自爱啊嘅成功之处，你而家唔系啊！人哋美国啊，系公布啊，系有名有姓啊，系有 solid evidence 同埋 facts 啊，系嚟到支持，所以佢而家基于美国嘅利益，就将你中国香港定性为中国一部分，咁有乜嘢唔啱咧？ 系点解冇得反驳咧？因为证据确凿，掌握晒数据，美国国务院唔系凭空去作嘅，包括旧年2024年嘅年中。美国亦都咧将六间企业列入贸易限制清单，其中四间喺香港嘅被指用作训练中国军队。嗱，里边咧啲公司同嘅登记地址同好多间嘅中资企业系一样嘅。咁呢个商务部咧，嗱呢四间公司咧，有一间喺南非，有两间喺香港，两间亚联油，一间喺英国。咁而其中两间喺香港嘅公司咧，啊，经过光传媒嘅调查咧。一間叫 Global Training Solution， 另外一間叫 Smart Tech Future Limited， 在灣仔和新蒲崗有辦公室，裏面也都跟中國的科技貿易公司是一樣的地址。這些全部是經過調查研究，有了證據，也都知道了這些中國企業從事什麼的活動，除了支持俄烏戰爭之外，也都是解放軍的一些海外的白手套。咁呢啲美國進行制裁或者限制你貿易活動，你咪有咩可以辯駁啫？因為香港你就係做緊呢啲嘢啊嘛， 你就係中國， 你就係做緊呢啲嘢。所以嗱，換句角度講，林定國啱係的，而且確有分別嘅。因為香港佢就係白手套，佢就係幫中國做緊呢啲嘢，所以你應該係區分嘅。但係個罪名係一樣，喺美國角度係咪？ 香港同大陸嘅分別就係香港唔敢出聲啊。就是香港特首冇加把声，同习近平一样讲啊，叫香港同俄罗斯之间嘅合作上不封顶，你冇咁讲，呢个就系唯一嘅分别。而家你个阿爷而家喺俄罗斯仲喺度咧，系讲一个叫中俄合作嘅加强版嘅声明，你中国香港冇同俄罗斯嘅总领事签署一个声明。 然后公开影相，呢、这个就系分别。其他喺美国眼中系冇分别，系嘛？ 嗯， 因为呢个咧系拜登时期啊，你冇乜嘢都话晒啊 ，Donald Trump 发癫啊！啊，呢个系拜登时期，旧年十月底，拜登临落台签署嘅 ，OK。所以呢个唔系 Donald Trump 发癫，唔系 Donald Trump 哈利，系美国两党加国会加舆论加北约成个组织连同欧盟，虽然唔敢出声住嘅一个强大嘅共识，系咪？冇人虾紧你，你唔好咧系以被害人自居吓，即系呢个 play victim 呢个第一。第二，经济嗰度中港嗰个界线模糊不可分，更加啦。你而家睇下。通街嗰啲食肆啦，啊，本地啊，几十年嘅呢啲咧食肆系执笠啦，海王粥店啦，最新噶啦，系嘛？咁然后咧就你睇到好多嗰啲云南米线啊、重庆火锅啊、大陆北方辛辣口味嗰啲啊，走落嚟开啦，有啲开到咧就做到生意，因为而家有成几十嘅超过100万嘅中国大陆嘅新移民喺度，海归派北方人，周围都听到咧中国国普通话嘅时候，已经有一个北方人非广东嘅飲食市场，佢哋中意食辛辣嘅食物 ，OK。嗱，呢个咧就经济方面，成个大陆啊，董建华讲过，祖国系你嘅强大靠山，你咧系2020年之后 CEPA 自由行，你嘅经济咪依赖大陆先？你自己都唔知有发表过几多篇啊！中国香港特区官员嗰啲声明系嘛，就话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好，想穷都几难啦。呢、这个冇得抵赖啦。 系啊， 中国一旦干糖反贪，你嗰啲咧，法国、意大利名牌喺香港嘅代理啊，当堂唔掂啦，系咪啊？系咪而家炒紧人啦？系咪啊？啊！呢啲唔需要再讲咧，就算连中国香港大学啊，佢嗰个学费嘅收入啊，而家都越嚟越依赖中国嘅学生系交个学费啦。啊，你既然系你依赖交学费，你有好多只眼开只眼闭，你真系扫荡人嗰啲假学历做乜嘢啫？系嘛？你收得人咧？你就要相信你哋嗰个伟大祖国里边呢啲咧教育中介机构啊个高尚嘅诚信品格啊嘛，因为中国人唔会呃中国人噶嘛，你哋系血浓于水噶嘛，大家都一家人嚟噶嘛，系咪啊？咁然后咧你又走去拉佢啊？你呢方面嚟讲咧，就系中港之间仍然有少少界线咯，我唔系好满意咯。你咁样去扫荡，为几百人啊，就假学历走去香港大，你仲要拉人去坐监，你系咪形成中国香港大学嘅学费收入有个大嘅打击，同埋啲小红书对你不满咧？系嘛？经济嘅依赖唔需要多讲啦，冇大陆钱落嚟，你楼市咪就喺度扛唔住咯。新楼咪冇人买咯， 当喺政治 咁简单 宣传政治道德高地嘅时候，就喺度猛吹中港一家亲，中港唇齿相依，祖国好，香港好，继续喺度 blah blah blah， 亦都好似郑雁雄咁讲，终于见到中国香港嘅模样。但系去到俾美国制裁，当美国啊指香港作为白手套等等嘅时候咧，你就喺度扮。中国同香港咧系唔同嘅，香港拥有呢个自由贸易嘅地位，香港应该系自由港，又系 blah blah blah， 呢啲同蝙蝠嘅故事一样，喺雀仔面前就扮野兽，喺野兽面前就扮雀仔，呢种情况咧就系正正系中国同香港越嚟越似嘅地方。以前嘅香港唔系咁，以前喺香港咧同中国虽然有好多经济上。好多即系民间上边或者叫做咧经济等等嘅活动咧，系大家一齐，但系佢好清楚，中国同香港隔咗条罗湖桥，无论喺法律啦、文化啦，甚至佢哋嘅生活习惯咧，都系截然不同。但系而家刻意模糊化嘅唔系美国，刻意模糊化嘅香港特区政府，佢为咗要表忠，于是无论喺高才通啊，无论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或者喺一啲咧。对于部分啊呢啲旅客咧，好骑呢啊，好核突嘅行为咧，都要摆出一个包容啊、接受嘅态度。嗱，呢啲咧就系政治先行，呢啲系你自己刻意地咧，将香港同中国咧捞埋一碟。当人哋话俾你听，你哋已经系捞埋一碟嘅时候，你又话咧人哋霸凌你，人哋咧就越境咧欺压你。嗱，呢啲咧就全部自己咧就自己搬石头搬。 剥自己只脚，因为求人得人是你自己令到香港模糊化的，不是美国。美国做过啲咩啫？系嘛？隔咗个大西洋，隔咗个太平洋，系嘛？人哋做唔到啲乜嘢嘅，系你将香港变成大陆啫。 政治经济嗰啲唔使讲啦，咩港版国安法啊，港版国安法官啊嗰啲咧，你仲有冇普通法嘅精神？呢个都唔需要我再嘥口水讨论。政治经济，中港嘅界线不但系模糊，甚至系消失，尤其系经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个个周末咧，香港嘅饮食界就清空，已经成为常态。成班咧呢啲饮食业。加埋的士司机坐喺度喊，无语问苍天。好啦，第三个层面系咩？就系文化方面，中港之间嗰个界线更加模糊。嗱，我讲文化咧就唔系净系啊，中港两边咧嘅华人都系用紧筷子食饭，都系食紧米吓、啊，一啲食米，一啲食面，呢啲唔系。文化咧系讲高层次嘅文化。首先你会睇睇系嘛？譬如我举个例啦，香港殖民地时代一个叫海防博物馆喺柴湾，而家已经咧系内部同埋外边咧系装修啦，叫做乜嘢咧？就已经唔叫做海防博物馆，叫做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将抗战咧啊呢个字放喺前边，咁以后咧你一打入去第一个网页咧弹出嚟就叫携手抗敌东江中队在深港地区的抗战活动。嗱，你各位睇睇嗰个屏幕，呢个咧系香港所谓抗战及海防博物馆。嗱，首先以前叫做海防博物馆，因为香港咧系被视为太平洋战争嘅一部分。香港同中国啊，呢个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嘅抗日战场咧系割裂嘅。点解割裂啊？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至到1941年偷袭珍珠港同日这个日军大举侵略香港之前那道长达是有四年香港是不能参与任何中国大陆的抗日宣传活动。香港的报纸是不能够鼓吹这个抗日啊爱国啊这些直到针唔吉到肉唔知痛日本正式是侵略香港然后击溃驻港的香港英军即驻守香港的英军。那时的正面战场正面战场是英军其实都不是正面唯一的战场就是英军。就是当时驻港的英军司令叫做莫德比他早了几年起了条聚酒湾防线我们讲过由城门水塘一道拉去西贡。佢亦都咧系聘请咗加拿大罗森啊呢、这个少教系领导一个加拿大嘅少年兵团。点解？就因为丘吉尔咧系不主张喺香港咧加强英军嘅布防。嗱、啊，你话、这个、你话如果你话1997年香港咧嗰个主权移交之后，你想对香港嘅殖民地嘅历史有所批判，唔系唔得嘅。你要基于事实，譬如话呢个开放博物馆系可以加一个讨论，就系点解嗰阵时丘吉尔啊系咁轻视香港嘅防守？点解嗰阵时莫德比啊就已经多次咧就向英国国防部要求增援英军啊吓嘅防守嘅同埋咧呢个军火，但系咧丘吉尔置之不理。就喺香港嘅英军只系得个4000，眼白白睇住咧日本打过嚟，同时用一日咧仲要攻击新加坡、马来亚，系咪？咁你应该你而家你话反殖或者你要还历史嘅真相咧，你可以针对嗰阵时丘吉尔轻视呢个咧远东战场，尤其系自己嘅殖民地，你都唔防守，你可以同埋新加坡嗰度一齐做呢个历史研究。又是这个呢你是大英帝国点解是吧防守日军这个侵略不力然后你将整个香港和新加坡马来半岛呢是可以讲给了日本。这个可以讨论。你说东江游击队是 佢參與或者咧係領導香港嘅抗戰咧，呢個係假嘅。英軍咧喺1941年10月24日平安夜正式投降，東江中隊要喺1942年2月先至喺西貢成立。佢嘅名下咧有訓政處、衛生處、情報處同埋運輸處，但係咧冇一個正式咧係作戰部，因為咧東江遊擊隊啊，後來佢改名叫遊擊隊啊。佢个角色咧，只不过系被动嘅后勤嘅，系咪同埋协助啊？系要将一啲亲共嘅文化工作者同埋共党地下人员咧，系安全咧，系混入大后方。咁啊，至于咧英国啊，同埋美国亦都人员咧，系佢要帮手，佢有做到呢个系事实。但系你话游击队喺香港日占时期抗战咧，系咩叫抗战呢？当人哋日本已经占领咗英军投降咗之后，你留喺香港嗰度抗战呢，你要做到以下几样嘢。第一，你如果真係游击队嘅话，你要去炸毁呢个日本占领嘅，譬如话红磡船坞喺佢喺新界嘅嗰啲日军驻守嘅米仓烧咁一两栋炮楼甚至派人暗杀日本驻香港总督嘅基谷廉介然后咧喺个3年8个月里面，当英军已经咧系全部躺平投降嘅时候，东江游击队接力咧系杀咗几多个日军，有冇条数报上嚟？咁呢你就叫做有份参与抗战同埋叫做真正嘅游击队。但係如果你有咁做呢，日军嘅反扑报复呢就会将香港变为第二个南京，就会展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香港呢系冇平民喺3年8个月里面被日军呢系报复性咁大规模屠杀，因为香港嗰时根本冇反抗，呢个同咧马来半岛嘅华人唔同，所以咧系咩东江中队抗战咧甚至系讲到话主力啊咁样咧，呢个论述系同大陆话8年抗日战争系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嘅一样，呢个咧系不存在嘅，唔系事实。 但嗰阵时咧喺西贡咧系一个香港嘅一个西贡圣心堂啊嘅天主教嘅教区，嗰阵时咧有三个神父，一个咧叫郭景云，另一个咧就叫做黄子谦，呢两个神父系华人，另外有一个意大利裔嘅叫丁美良，喺西贡嗰度咧无端端就俾东江中队呢啲游击队咧系绑架之后咧，系残酷杀害。OK， 呢三个神父，两个华人，一个意大利人，佢哋咧系无端端喺裹住佢哋保护香港嘅啲当地嘅难民，系秋毫无犯。呢三个人咧系被处决。呢个咧中国嘅香港特区嘅抗战海防博物馆，你讲东江中队嘅时候，请问有冇呢一个章节嘅内容呢？系嘛？呢个黄子谦咧系一个潮州人，佢喺20年代就已经咧系嚟到西贡嗰度咧传教，一个人咧系非常之咧勤奋咁样咧系独居，系嘛？喺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咧，呢三位神父咧，系喺新界嗰度咧，系遍访一啲咧荒僻嘅乡村，同埋佢咧同佢哋咧去讲道，结果咧就惨遭杀害。所以咧呢啲系咪你将中港嗰个文化界线系模糊咗咧？系咪你呢啲系咪喺里面啊？系有少少弹弓手，同埋咧修改历史咧？海防博物馆就是海防博物馆。1945年8月30日，今年是香港重光的80周年，你会不会特区政府的纪念呢？是吗？正如你深水清的，你会发现有很多重要的周年纪念它没有搞，譬如今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孙中山死于1925年3月12日，是没有任何纪念活动的。你香港的大学不是说孙中山是你的校友的，孙中山逝世之前他在香港是跟香港那个历史有很大的渊源，不是100年逝世香港不搞， 你知唔知？然后咧，嗰啲咩西贡啊，乜嗰个又含沦陷，咩南北越统一咧，大陆嗰度大张旗鼓去搞。然后习近平访问最新一次访问柬埔寨嗰日，佢就简证柬埔寨当年啊系赤柬啊系入城嗰一日啊嘅一个周年啊，嗰日系1975年嘅四月，佢简证嗰一日去访问。啊！呢啲咪系咪政治嘅动作？ 嗱，陶生 系咪小动作？ 如果佢彻彻底底将海防博物馆改成东江中队博物馆，我都仲欣赏佢，我都仲赞同佢，因为佢光明磊落。但系佢点解要将东江中队加埋入去海防博物馆里边？这个就系佢自己造成嗰种模糊化。呢种模糊化唔系偶然，系刻意嘅，因为佢想将东江中队呢个名碌上去抗战同埋呢个太平洋战争里面，特别係香港嘅防卫战。因为成个东江中队根本冇参与香港嘅防卫战。但你睇返香港两三年前嘅篇报道，个题目系咩呢？东江游击队有多强，武装齐全，英军也投降，成香港积极抗日雄狮。呢个题目呢根本就是偷换概念之余，仲系 讲大话， 唔止模糊历史，系篡改历史。因为佢借呢个英军投降嚟去侧显呢个东江游击队嘅顽强，同埋成日话佢系抗日雄狮。但系两者个分别喺边度呢？好简单，因为英国同加拿大嘅军队咧系正面同日军对抗，虽然最后系败仗同埋投降，但系佢哋牺牲好多，同埋咧佢哋系正式地咧系喺战场上面进抗战嘅。但系东江中队系背后佢哋喺敌后活动，无论系情报啊、营救嘅工作等等，佢哋并冇参与个正面嘅战争，所以基本上佢哋梗系冇投降啦。游击队系咪一系就俾人捉到之后咧就即刻枪决噶啦，因为佢哋亦都唔系正规嘅军队。呢个就系个分别，但系佢哋点解要将同海防博物馆捞埋一齐呢？呢个就系佢哋而家刻意地将好多香港过去殖民地时代嘅历史，或者系抗战即系嘅历史咧，就将佢捞埋一齐。其实严格嚟讲，香港冇抗战，香港系一个咧即系叫保卫战，或者你可以话太平洋战争里边其中一个 side show， 一场战争，一场战役，但系绝对唔系咩喺咩中国里面嘅抗战，因为香港当时系英国嘅殖民地，佢参与嘅系太平洋战争，唔系中国内地嘅抗战。当中国抗战嘅时候，香港依然系太平盛世，夜夜笙歌。如果你有睇嗰啲张爱玲嘅小说，你就知道啦。当时香港咧依然好繁荣，依然好多活动啊。虽然咧中间有人咧就爱国或者啊资助紧抗战，但系不等于香港参与紧抗战。所以呢啲本来系好简单嘅历史咧，而家喺中国香港的政府或者教育里面呢，渐渐将下一代在这里洗脑。跟住其实好多人不想在香港给仔女读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渐渐他们会将过去的历史全部篡改晒，你不会再认识到真正的历史咯。 他又不是说篡改得晒，不过借个借壳上市啫。同埋咧，佢強調一啲邊緣嘅嘢，就等你覺得呢啲係主流。例如呢個香港抗戰海防博物館，佢個網站嗰個介紹，你睇過幾句？展覽展出珍貴文物、歷史照片和口述歷史訪問，展示東江中隊在深圳和香港兩地的抗戰活動。两个血脉相连的兄弟地区，嗱，佢呢个点啊？两个血脉相连的兄弟，你仲以为东江游击队同英军系血脉相连？唔系，佢话两个血脉相连的兄弟地区，即系佢强调深圳同香港嗰阵时系两个血脉相连。其实东江游击队啊所活动嘅唔止系深圳，仲有惠州。啊，仲有咧，系一大片啊！呢个大湾区系咪？佢而家呢个咁写咧，系强调深圳同香港系融为一体，所以佢话血脉相连的兄弟，睇唔睇到啊？ 嗯， 呢字眼，深圳同香港佢血脉相连的兄弟，咁系咪你自己模糊咗个界线？即使系1941年之后，系明明有一条界线，你都话冇。喺1945年之后更加啦，系咪啊？所以咧，美国啊，对你嗰个睇法，中国同香港嘅界线逐渐模糊咧，系有道理嘅。加埋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有啲地区嘅政治活动， 例如在东涌有一个很骑呢叫黎平体健会。这个黎平体健会是在东涌的一些大陆移民不知什么他自己成立，但得到香港一个政党的赞助。这个为什么叫黎平呢？黎是彭丽媛那个黎，平是习近平那个平，各取一字呢来这样擦鞋。然后举行什么歌舞活动呢？请各位看看这个片段。看到啊，呢啲唔系喺大陆啊，系喺香港啊，系嘛？将呢一中国嘅唱红歌，就系薄熙来喺重庆嗰阵时举行，而家喺重庆都冇啦，正式系冇啦。就唐王喺中国香港咧，系搬上舞台喺东涌。好啦，咁我哋再睇睇最近喺中国嘅延安，亦都有一啲咧民间嘅组织嘅欢庆活动。嗱，你睇睇呢条片。 叔叔帮你呼呼就进来了是吧？ 嗱，呢两个片段你觉得有界线咩？你觉得有分别咩？系嘛？咁你咪中港一体咯？呢个系咪文化里边啊？确实系血脉相连咯，系咪？所以你林定国话啊，美国令人觉得中港之间嘅界线模糊，中港之间嘅界线模糊系一件坏事咩？郑雁雄都讲，现在香港已经有了中国香港的样子，是一件你值得自豪的事，不是呢一种羞耻，你不需要就此去驳斥和否认，因为这个是事实。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还未订阅的请订阅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涛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